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正当你在山 从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